第65集。 马面说完这句话，别说巫仙禅，我的脑子都嗡了一下。地狱一共有18层，每层有18个隔间，分别关押这一层罪名的鬼，按照轻重来分房号，是1到17号。第18号房是洗清罪孽之后用来检验是否洗清的审判房，我们称之为往生间。关押在最后一间地狱的鬼想出来有多不容易呢？17号离往生间最远，要是想去得从第17号开始赎罪，赎到第16号，再从16号到15号，以此类推，等到最后一间房再赎罪一番，方能到达往生间。通过了往生间里通判的审核，才能到阎罗殿面见判官与阎王，由这两位来定夺他之后的去处。总而言之，离开地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，而这18层的恶鬼却能够叛逃出去，要说背后没人帮衬，那绝不可能。我皱着眉问他：“是牛头是吗？是他放了18层之中的恶鬼？”马面躲躲闪闪地点了点头，显然还在惧怕那锁舌咒。巫贤禅拍案而起，怒斥道：“ 他疯了吗？他放了几个？出了这么大的娄子，竟然没有人来通知我！” 小的通知了，小的透过命名簿向老黄历发起了连通，就在您召唤我之前。 我沉默了。昨天我确实感觉身体上有点不太舒服，有些许的发热，但我并未在意，以为是吃东西没吃好过敏了，还背着巫贤禅吃了2颗药。 我回去一趟。 巫贤禅冷着一张脸，挥了挥手，换了套衣服。虽然在这个万分紧急的时刻犯花痴很不合时宜，但是这是我第一次除却梦中见他穿古装，头上戴着一顶流苏王冠，在手中拿着一支耳笔粗细的笔，玄色衣衫，绣着祥云暗纹，而在胸前绣着一只庄严肃穆的猫猫头，腰间坠着个白玉玲珑球，做工粗糙，表面坑坑洼洼，镂空毫无美感，那里面有星儿也不会响，一看就是不知道哪个笨蛋手工制作的不值钱的玩意儿。他举起来给我看，我看见那玩意儿的顶部刻着个名字，笨蛋竟是我自己。他收起了笑容，看起来像个真真正正的判官大人。我被帅得合不拢腿，情不自禁地盯着他，眼睛都不眨。他不愿意让我跟着他回地府，生怕遇见阎王把我留下。 老公去去就回，你在家乖乖等我。 我点了点头，眼睁睁看着他抓小鸡崽一样抓着马面消失了。 哇，好帅呀。 白沧海特花痴地说道。白巫山也是一脸羡慕地夸赞道：“ 是啊，好帅啊，平日里猫老板看着吊儿郎当，换了身衣服还挺像那么回事儿。”“ 那当然，这个是我男人。”我也是跟着很自豪。商业吹捧过后，白巫山趁机吃掉了最后一块鸡排，而后淡淡地问我：“ 所以现在我们没办法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凶手了，是吗？” 我看了他一眼。是，而且我们还弄丢了小慧。屋内顿时又是一片愁云惨淡。 没关系，至少张峰还在我们手里，不要气馁。 你们知道小慧的大名叫什么吗？我沉默了一会儿问道。他们茫然地摇了摇头：“就叫做张芦慧，因为芦慧便宜好养活，所以张峰给自己的女儿起了这个名字。名字对于一个人来说是要跟随一生的符号，谁家有了孩子不是选一个适合孩子的漂亮的带着美好期待的名字呢？小时候的小慧或许不懂，但长大的小慧就会知道自己的名字是一种多么低廉的职务。你们觉得是他比较恨他的爸爸，还是他妈妈比较恨他的爸爸？”“ 应该是他的妈妈。” 第一次恨是因为生了女儿被嫌弃，第二次是因为家暴。这两种因素叠在一起，他妈妈的恨意应该是叠了双层 buff。 所以有没有这种可能，他妈妈其实是死在了自己手里？ 你是什么意思？ 我怀疑是他妈妈得了人格分裂。他妈妈或许还得了别的病，但你知道意外伤亡会比医疗死亡赔偿多得多，所以他选择假借丈夫之手死亡，他也留了后路。如果张峰回心转意的话，那么他也不会让小慧失去爸爸。至于他们说的奖杯，我想那根本就不存在，是小慧跟妈妈的一个骗局。你瞧，只要张峰对小慧不好，小慧报警说他杀了自己妈妈，那样的话张峰就会吃不了兜着走，就算是证据不足也会陷入现在这样的境地。听到这里的白雾山迅速反应过来，跟上了我的思路。 你是说这是小辉妈妈设的一个局？这个女人本身就有病，得了绝症要死了，但她不想白白死去，所以设立了这样的一个局来制约张峰。 我点了点头，打开手机上的搜索给白雾山看。是，我之所以这么想，是因为我看到关于他打工的化工厂的新闻，有很多人离开那里之后没几年就死掉了。化学物品就是这样，有短寿的危险。 那治疗人格分裂的药物？ 白无山皱着眉头，不肯放弃这一点自己的线索。我伸出手，推了推并不存在的眼镜。我合理怀疑，人格分裂者是小慧妈妈自己，她分裂出来的人格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施暴者张峰。张峰长时间不在家，但他留下的威慑还在。怎么讲呢，就是如果小慧妈妈做了什么让自己不满意的事，张峰这个人格就会出来对着他施暴，模仿着张峰的施暴痕迹在他身上留下痕迹。他以为是张峰打死了自己，其实是他自己打死了自己，但他又短暂清醒地意识到自杀并不能够获得保险，所以告诉小慧去处理并不存在的现场，以此来嫁祸张峰。要知道一个人不可能真正的掐死或者打死自己，这是大脑所不允许的。他只留下了一部分的伤，真正致死的原因一定是他身体里的绝症。我的语气特意味深长。白无山面无表情地拍了拍手。 很精彩，所以真的是小慧在说谎是吗？ 对，一定就是这样，所以我们要找小慧问个清楚。我一口咬定。白沧海刷的一下举起了手。 我有一个疑问，张峰的小情人为什么要来找小慧呢？他有什么立场带走小慧呢？他要带小慧去哪？如果他想从张峰身上得到什么，也不应该从小慧身上下手。而且那录像我看了一下，他全程都没有怎么用力抓小慧，而且小慧在听见那女人说什么之后很明显地安静了下来，不过是碍于监控在场才挣扎了几下。那女人到底是谁啊？ 只能等明天那边的资料调查结果拿到才能知道了。 白无山耸了耸肩说道。我没有说话，我想我们自始至终都落下了很重要的人，黑大人，又或者说牛头。是他放出了小慧的妈妈，也是他放出了地狱的恶鬼，导致我们无暇追究小慧妈妈魂魄的去向。在这个世界上万没有如此巧合的事情。我站起身来，当机立断地说道。我下去一趟，你们在这儿等着就好。